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演讲表达的技术。展现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演讲。其实作为程序员出身的我，演讲水平非常有限，但在职业发展与成长的道路上，演讲却是必经之路。所以我确实有比较系统的思考和琢磨过演讲的价值、效果以及提升的方法。现在我将其分享给你，希望能对你的成长或者职业道路有所帮助。写作的展现是一种广度路线，产生间接长尾效应。演讲的展现是一种深度路线，产生直接深度连接。为什么说写作是广度而演讲是深度呢？过去几年，我读过很多的文章、书，但还能记得住只言片语的都非常少。即使当时一些给我非常多启发和触动的文字，如今也只能记得当时触动的感觉，却忘了触动的内容。但好些年前，我参加过几次行业大会，有那么几场演讲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不仅记得当时深受启发的触动感，甚至还能记得当时的内容。这就是演讲带来的深度效应，它的现场感更立体，有助于留下更深刻的记忆，持续发挥影响的时间也超过了文字。演讲的现场立体感带来的深度效应，也只能留在现场。即使我们把整个演讲过程录制成为视频，观看视频的过程也会损失很大一部分深度影响力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去看现场演唱会的原因。所以演讲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这样的深度效应，但现场感并不一定带来深度影响，也可能是把人催眠了。那如何发挥好演讲的效果呢？这里我就先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悟。成长路上终究会遇上演讲，从没遇上演讲的程序员可能天花板就会比较低。作为程序员，我的第一次演讲经历当然是技术分享，团队内部的。如今回想，第一次分享暴露出了很多方面的问题，比如材料准备时发现 PPT 技能太差，想展现的内容做出来的效果太挫，现场讲的时候容易跑偏或者陷入细节，整体节奏失控，想表达的内容太多，信息量过大，这些问题都导致第一次演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。后来在有技术分享的机会时，我已经开始写作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写作实际对演讲是有帮助的。写作和演讲的共通处在于内容、观点、信息传递的目标都是要考虑的，只是最终的表达形式不同。而且因为写了不少东西，也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技术分享机会。从业这么多年，经历了从线上到线下，从组内到部门，然后再到公司或行业级的不同规模的分享演讲，挑战并不一样。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场感的压力不同，而且除了分享式的演讲，还有另外一种汇报式的演讲，比如晋升述职。技术分享一般时间会长一些，而晋升述职时间则要短很多。前者的压力来自对象的规模，后者的压力来自对象的角色。而不同时长的演讲准备的方式也不太一样，时间长的演讲准备的内容就多，要精确地讲好这么多内容是一个挑战。而时间短的演讲内容不多，但就需要合适的挑选和剪裁，并且精准的传递，这又是另外一种挑战。那对于不同的演讲类型有通用的准备方法吗？下面我们就尝试梳理一下。一场演讲包括前期准备和现场发挥两个阶段，而前期充分的准备是现场良好发挥的基础。世界上有一个著名的演讲论坛 TED， 它上面的演讲即使仅仅是视频，很多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且传播范围也很广。他的演讲者通常是一些知名人士，或至少是业内影响力比较大的人物。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演讲者了，但后来了解到，他们为了参加 TED 短短十来分钟的演讲，需要全力以赴的投入以周为单位的时间。比如《哈利波特》的作者罗琳去 TED 演讲时，为此全心投入准备了整整六周。那前期可以准备的内容有哪些？我梳理了有如下维度。一、框架。演讲的框架和程序的框架有点类似，一般我都从目标、听众、重点几个方面来设计。也就是说，要明确本次演讲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，本次演讲的受众是哪些人，本次演讲要传递的关键点有哪些。那么一场技术分享的框架线可能有如下点：引出主题，需结合目标和听众来确定；自我介绍，也就是让听众了解你，证明你有资格讲这个主题；重点结构， 也就是分析、讲解每一个关键点，这个可以从问题、历史、方法、原因等关键点来拆解。细节深入，也就是要求内容有一定细节深入，更有说服力。总结回顾，结束前的再次总结和提炼，以加深印象。二、材料。在框架线清晰后，就进入了演讲材料的准备阶段，其中的材料包括三类。第一类是幻灯片，到底要准备多少页的幻灯片，这个取决于框架线和演讲时长，但这里幻灯片的最大作用在于辅助演讲者的结构记忆与信息表达，以及辅助听众的信息吸收、理解与消化。也就是说，演讲的主角还是讲，而幻灯片仅仅是配角。第二类是演讲稿，讲之前你可以先写下来你所要讲的内容，这样会有助于组织信息、梳理逻辑和提炼语言。TED 的演讲以前多是18分钟，而现在分长短两种，短的约6分多钟，长的也缩减到了12到15分钟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听众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，想要吸引这样的注意力，就需要提供更精准且直击人心的内容，才能收获你想要的深度影响效果。我们的正常语速大约是每分钟150到200个汉字，但在演讲的压力环境下，可能会出现不自觉的加速、无意识的跑偏，甚至语无伦次。如果想要提供更精准的信息传递和表达，那么演讲稿就是必须的，让演讲的每一个字都体现它的价值。第三类是小故事。人是情感动物，故事的影响效应远高于数据和逻辑，即使是在做技术分享时。以前听过一些技术分享，感觉比较枯燥、催眠，就在于技术基本都是在讲逻辑、讲数据，听久了自然疲劳，而穿插一些小故事则可以加深前面数据和逻辑的影响效应。这一点很多慈善募捐组织早就学会了，再大比例的穷困数据也比不上一张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照片来得有效。三、节奏。一段持续时间的演讲中，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呢？当然有了，一个是开场。据研究统计，一场演讲给人留下的印象和评价，开场的数秒至关重要，这可能和一开始是否能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有关。另一个是风钟，管理界有一个风钟定律，在风和钟时的体验主宰了对一段体验好或者不好的感受，而在过程中好或不好体验的比重、时间长短，对记忆的感觉差不多没有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一段体验的高峰和结尾，你的体验是愉悦的，那么你对整个体验的感受就是愉悦的，即使这次体验总体来看更多是无聊和乏味的时刻。风钟定律在管理上决定了用户体验的资源投入分布，只需要重点投入设计好风钟体验。而演讲也是一门体验艺术，它的风前面说的开场，另一处可能是中间某一处关键点。四、表演。演讲包括讲和演，因而还有最后一个准备环节，演。演即表演和发挥，表演的准备有三个层级，即兴发挥、框架内发挥和严格遵从剧本。具体细节可参见文中图。做了前述准备的演讲算是在框架内发挥，如果还准备了演讲稿，那么练习熟练后基本算是接近了 3A 这个层级，但演讲稿还算不上是剧本，所以只是接近。按3这个层级的准备，是把演讲当做了一出舞台剧，有严格的剧本，需要经过反复的排练演习。这样的准备投入是巨大的，所以你一般需要判断到底多么重要的演讲，才需要用上3这个层级的准备。但即使达不到3级的标准，按这个标准来准备也有好处。当你非常熟练了你想要精准表达的内容，在现场发挥时，你的大脑就会从记忆负担中腾出空间来，应对临场那些很难提前准备的状况。演需要关注和练习的东西比讲多得多，而且表演本身就是一种专业，甚至也是一种天赋。这条路上你可以先有一个清晰的认知，但能做到何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吧。演讲本是表达的艺术，但对程序员的要求远没有艺术的层次，先能表达再求精确，技术达标足矣。关于展现的第三种形式演讲就分享到这了，而演讲也是很多程序员的一道坎，如今的你遇到这道坎